好，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今日我哋要补充翻，即系头先接翻头先讲六七暴动嗰啲嘢啦。因为咧六七暴动我其实都研究得比较少嘅，即系只有系咁样扭捺，就冇话认真深入嘅研究。咁头先你讲起咧，即系头先你话喺屋企都唔敢啊，夹个头落去上。 唔系唔敢，系阿妈揿住吓。咁咧我就唔知点解头先。標筆咧就俾咗個答案我，係因為咧樓下差佬望上去見到你啲人個陣頭裝咧，以為你掟嘢，可能會有麻煩， 可能會開槍射。 係啦，所以 因為當時咧係未禁炮仗嘅，可能啲友咧就掟串炮仗落去都可以做武器噶嘛。 係 嚇，咁咧就我三歲咧得兩個印象嘅啫，即係我嘅腦裏邊啊，三歲得兩個印象，呢個一個，其中一個，另外一個就唔好講啦。咁啊。但系之后呢，因为我屋企呢系我老豆系做厨房㗎嘛，佢做厨师。咁呢就我呢就读完中三，你知啦，嗰时候少年警校㗎嘛，係咪，虽然嗰时未做新扎师兄，咁但係自己都希望做新扎师兄啊，搵到钱㗎嘛。咁 因为60年代啊，你嗰时如果大 概七几年 就七几年㗎啦。 係啦。 七几年就过咗黄金时间。过咗嗰个白花， 啊冇错， 即系随顶帽都可以攞五毫一蚊嘅时代过捻咗。 咁我咧就谂住考少年警校，咁但系咧佢有填嘅你嘅屋企嘅背景，咁我老豆系工会人士，每一个月咧就俾交两蚊会费，就有人嚟收嘅。咁咧我老豆咧就贪小便宜，系因为咧就每一年咧都要搞次食蛇嘅，免费嘅。咁啊，俾得两蚊，咁啊，全家大细真系食蛇。 哇！即系蛇斋饼粽，原来早于60年。 系啦，冇错啦。 即系两蚊等于系个价值观，两蚊系解释翻唔 好多后生仔已经系七几年噶啦，两蚊就唔系几年噶啦。咁七几年两蚊啊，贬值噶咯。 系啦，咁嗰阵时咧，我收利是钱咧，我就即系中意喺街边食碗仔翅，大碗就5毫纸，即系可以食到四碗。 四碗系。 四碗嘅碗仔翅咧，就已经咧就可以系月费啦。咁咧除咗之后咧，就过年过节啊，就有啲御画礼券啊，即系各个公司俾我哋。我哋 讲翻啲行情啦，而家出边碗仔翅咧就18至25蚊都有嘅。 系啦， 街边碗仔翅15蚊都有。咁如果四碗街边碗仔翅咧，就真系60蚊到月费。 系啦， 啊，咁啊都唔系好贵，睇场戏都唔得。 系啦，咁但系你唔好忘记，每一年咧到年尾嘅时候咧，我妈咧就会带我哋去御画咧，就买棉衲、买鞋， 哦， 即系大地牌，即系买成嘅， 买校褛咯。 系啦，咁咧，因为工会咧就有啲赠券俾我哋，或者啲八折卡俾我哋，咁我哋就去揸住嗰张嘢去买。咁我一嗰阵时考少年警校咧，因为要填背景，咁我老豆系工会嘅，咁我写工会，咁咧就当时我都相当大只客，引体上升，我闲闲啲做到30-50下，竟然就唔俾我考，唔俾我入门，即系咧直头肥佬考试都唔需要，唔通知你。咁啊，事隔咗几年之后咧，我细佬亲细佬啦，就细我年龄嘅啫，佢读完书，咁我早佢两年，即系我系早佢两年毕业嘅。佢读完书之后咧，佢咧就走去考呢个惩教处，佢就考到啦。就冇因为呢个问题，所以咧就其实有一段时间咧，逢系工会人士系好多限制，而我老豆咧，因为为咗蛇斋饼种，佢就俾咗2蚊，就牺牲咗我嘅前程资金。如果唔系今日就唔系卢伟聪做呢个， 可能 警务处长冇错啦， 警务处长 吓，睇外人都正气过佢啊，扑街嘅可能都扑街过佢啊。 不讲翻少少啦，头先讲炮仗嗰样嘢咧，六七暴动系直接导致。 香港禁止燒炮仗同煙花， 係啦，唔得嘅，因為佢驚你拆咗出嚟做炸藥、做炸彈。 係。咁啊，六七暴動其實咧，我哋如果資料方面咧，我哋唔算話做得好深入研究啦。 因為頭先隨口噏咗呢個， 隨口噏就係，所以咧唔夠膽班門夢龍虎啊！又要喺節目講幾多自己，即係我哋咧唔會話俾你知，我哋乜撚都識嘅。我哋咧有嗰句就講嗰句。 係啦，咁啊，標筆咧就比較清楚啲，但係如果佢一個人講咧，可能都唔夠詳細。但係咧，我哋個嘉賓阿力哥咧，佢咧就有啲介紹嘅關於六七暴動嘅，你可以講下。 系啦，咁最近咧就有一个拍咗一个纪录片，就叫做《消失的档案》。咁监制就系罗恩惠。咁呢一部片咧喺发布好似试映嘅时候咧， 都被啲大公報同文匯報嘅記者搞事嘅，我都查咗少資 料。哦，係啊，我依個我有少少印象。係， 即係又 係。就係講大公報嗰個記者，即係嬲啊 啊 天琪隻抽嗰個嗰記者咧，就去到踩場。我有睇過嗰段嗰段嘢。 咁啊，追擊佢要扭佢做訪問咧，咁但係佢就唔，咁佢就。即系冇应承到佢咧，咁啊追击佢，即系可能有啲缠绕或者暴力嘅行为咁样啦。咁、另外咧，除咗呢套纪录片之外咧，仲有一个系戏剧嚟嘅 drama 嘅，就系、是、香港导演赵崇基叫做《中英街一号》，咁就以呢个六七暴动作为背景嘅。 系， 咁就大家可以尝试下欣赏下当时资料搜集到啲乜嘢啦，嗰、那个戏剧。点样去形容当时嘅时代背景咁样咧？ 嗯， 应该都唔会正式上到戏院噶啦，呢两 应该上唔到噶啦。 我觉得都系冇可能， 因为根据 好惨 啊，过咗十年，即系咧攞到最佳电影金像奖咧，香港咧逢系啲政治敏感问题咧，好多戏院基本上系唔会播噶啦。 嗯， 因为咧都话啦，已经东风压倒西风好耐啦，而家中国人强大起嚟，仲唔止咧？我哋中国人有句物，我妈教落。有咩唔好嘅事叫臭屎咪冚，冚咗佢就当冇件事发生，就唔想你提，唔想你揭佢疮疤，亦都唔想你讲，系咪啊？所以最近咧，嗰班咧300个同学咧出嚟话要平反嗰3个扑街咧，你真系还翻嗰6个， 有6个差佬， 系啦。 呢个系皇家香港警察吓，唔系黑警，唔系而家黑警啊！只系咧有个网友留言就话咧，叶继欢好值得值得点解大家嘅敬重，因为佢用 AK 指住黑警，当年系皇家香港警察嚟噶，唔系而家啲黑警嚟噶。 系啊，冇搞错， 指住嗰班射杀冇杀到人啦，系打伤嗰班系皇家香港警察嚟噶。 嗰班系维持治安、维护法纪，即系男子汉，唔系呢单扑街。香港最全香港最大嘅犯罪集团啊，大佬！啊，即系你真系唔好搞捻错。 即系啲人，即系嗰啲人好捻戆鸠，讲埋嗰啲嘢，屌你老尾，即系。 系咪啊？仲有死嗌讲翻叶继欢嘅，点样豪气长存啊？有道教仪式，佢又信天主嘅，跟住佢信天主嘅，但系佢出品咧就豪气长存。佢咩人啊 ？AK 四十七嘅好戏啊，吓子弹横飞弥敦道长存啊，定系周大福、周生生、六福都系子弹横飞啊？ 吓、啊，即系讲公道说话，即系如果佢系扑街，佢唔理佢咩理由，你因为你希望佢化身咗做乜嘢，佢都系扑街啊嘛。即系话当年嘅左仔啊。搞掂咗6个香港皇家警察为人民服务嘅皇家警察，佢哋系扑街冚家铲啊嘛！ 喂，喺佢哋眼中唔系喎，佢系黄皮猪白皮狗噶噃。 即系佢，你系港英政府嘅鹰犬啊嘛，系嘛？如果咁讲啊，应该就打死晒而家呢班公务员啦。所有公务员都系港英政府曾经鹰犬啦。 系啊，林郑第一个要扑街啊！ 呢个入咗去坐监嗰2个系嘛？阿曾日、阿曾爵士仲系大英帝国勋章。 许仕仁 系嘛？许仕仁咁啊，仲有边几个啊？好捻多，而家啲官未死噶，而家啲官全部仲喺香港噶，仲领紧特区政府嘅嗰啲叫做长俸啊！ 但系咁话，你记住，香港啲公务员咧，好就即系基本上咧，真系喺某种情况下好政治中立嘅。 嗯， 就系咩咧？边个系老细咧，就听边个嘅。 系， 即系而家啲公务员咧，基本上以前就听字头，以前跟字头婆搵食，依家就当然就唔系啦。 你跟中联办搵食， 系唔知跟边个啦？ 跟中联办，好明显系跟中联办啦。你估佢听习近平讲嘢？ 咁你 习近平讲嘢佢听到嘅咩？ 系啊， 咁你就咁你就会发觉咧，呢班友咧就突然间好爱呢个伟大嘅祖国噶喎。以前唔系噶噃。 系啊， 以前就。见咗呢个士头婆鞠躬敬礼，但系依家冇晒啦，唔好意思，佢哋好醒目噶。 走狗就一向都系咁啊，走狗噶啦，都话曾荫权嗰条煲呔以前一条狗带嚟啫嘛，系嘛？由翟克诚牵出嚟嘅狗带， 冇错， 捧咗佢做第一个华人财政司，到佢当家作主，除咗条狗带带翻条煲呔，第一声都系嗡，都系吠出声嘅。系咪主子话事？主子佢做乜佢咪做？ 唔系咁都佢都好嘅，起码佢个咧爵士位佢唔肯交翻出去嘅。 啊，咁啊，唯一系呢样嘢咧， 系啊，即系话即系啊，冇错，即系大英帝国值钱嗰种个。 不过迟啲咧就唔系啦，我够胆讲脱咗欧嘅大英帝国咧就衰捻过印度，一定噶。你而家咧冇咗欧洲呢个市场，你同欧洲唔系嗰回事噶啦嘛，系嘛？ 第日你咪睇咩面色咯？睇俄罗斯黑手党，睇中东石油大亨，睇中国大妈面色咯。你唔系靠做依几个地方，你点样保得翻欧洲？ 你如果想知道咧脱欧之后会系点样样嘅话咧，你睇下香港啲学校退联之后变咗咩样，你咪知咯。 可以咁讲啦，差唔多啦。嗰个后果我谂会严重好多嘅，系真系严重好多。因为你欧洲咧，而家好明显系调翻转头行嘅，开始即系走翻去团结一统嗰个。 而家左交有希望抬头啦， 因为咧。德国大选，默克尔嘅基督民主联盟咧系大胜，地区直选啊！啊，你有冇睇住呢个 消息啊？基民文嚟嗰个 系啊，喺欧洲喺德国大胜啊！ 而家你法国亦都稳固咗， 中间派做咗 系啦，咁咧就稳固咗，咁啊最成个欧盟最大嗰两个，亦都系最坚实嘅 法 国家 德国咯， 德国 咁德国基民盟咧都记住，佢其实都系算右派嘅，不过就唔系嗰啲极右嗰啲啫， 冇问题，但系佢已经将佢团结咗，同埋而家佢哋成个欧盟。对英国嘅态度，你就可以睇到，我哋坚决你唔俾分手费，我就玩残你，我唔同你搞。但系英国佬仲未知惊，所以咧 冇啦，英国玩完噶， 玩完咗， 我觉得英国玩完 了，系唔系 嚟紧嚟紧仲有一样嘢？你除咗系头先嗰三个市场，中东、大陆同埋俄罗斯之外咧，你冇其他市场做， 但有难搞。 仲有一个问题，你欧盟，你英国脱离咗欧盟之后咧，嗰啲叫做 UBS 啊。德意志啊嗰啲咧，全部会喺你伦敦总部撤出噶咯，唔会再喺你嗰度噶咯，系咪？因为冇咁嘅必要啦嘛。 而家英国啊，基本上啊，管理阶层请唔到人啊，因为欧洲人唔肯嚟做啊。 系 点解啊？因为我嚟转头两年后，我要重新搵个工啊。我曾经去咗嗰度啊。好啦，佢而家低下层嘅人啊， 听唔到中间点讲，声好差咩？ 低下层的人低下阶层的人很多是靠东欧的移民来做的，即是洗碗啊那些人，现在那些人你拒绝他入来，中高层的人你出现真空，低下层的人你不给你，那些粗浅的功夫全部没人做。我问你英国怎样搞，陶杰他说得啱的，不是不做欧盟咯，啊，不要做单一市场，未去美国咯，去南美洲咯，去哪里哪里，那些从来都没有阻止你去做的，你不是因为你即刻入了欧盟只是做欧盟生意，是全世界的生意。 他从来全世界做，现在不过没有了欧盟，那 么解释。是啊，你全世界的生意要做，但是最重要的欧盟你没有了嘛。 没有了欧盟就更加要倚重大陆咯，到时的大妈去你那里，你到时就要出来，即是上次習近平去，你英女王都擘比啦， 系啊， 下一次个比擘得更加大啊！ 即系睇中国人嘅面口，即系容易睇个默克尔，默克尔从来都冇恶言相向啊，系咪啊？你都睇到嘅，欧洲团结咗，同埋法国人咧嘅对民主嘅追求同埋坚实咧冇放弃过，喺呢段时间就完全睇到 了，冇啊，咪好似上一次咁咯。大家合作搞掂个极右派咯。 喂，你马林立堂呢个叫做咩啊？国民阵线，佢都好捻无耻啦。临选之前，佢就唔做嗰个党魁，因为呢个国民阵线系否定呢个纳粹屠友噶嘛，系嘛？否定大屠杀噶嘛？喂，佢根本就系一个法国嘅纳粹党。系嘛？你到临选举，你又惊对你选举造成影响，所以退出，即系唔做呢个党魁。 咁又唔止喎。马丽立旁住一开波就做咗一件事噶咯，就系将佢老豆踢咗出党， 哦， 系神早已经踢咗出去咯，因为佢老豆癫过佢噶嘛， 佢老豆直情纳税，直情好似系纳税投资嘛， 佢冇啊，嗰阵时佢第一件事就讲呢个法国国家队呢，這个足球队咧攞冠军到啦，佢话啲人都唔识唱国歌嘅，咩人嚟嘅，即系佢系咁噶嘛， 个个都识唱国歌喎，佢鸠噏住。系嘛？个个唱紧马赛曲，每一个 98世界杯咧就有啲唔唱嘅。 我见个个都唱， 啊，就算杜林黑鬼我都睇住佢唱啊，跟住杜林黑鬼啦，跟住阿斯丹系阿尔巴尼亚人啦， 埃及利亚人 啦，系啦，非洲人啦，佢都有唱啦，个个所以可能未必唱得准吓，或者未必话 口音问题， 口音问题啫，但一定有唱啊， 系啊，即系屌你老母， 因为98世界杯嗰队咧，你望一望咧，其实系好多系移民或者移民后裔嘅， 有一半黑人啦， 嗱、有一啲系非洲嘅移民或者移民后裔啦，有一啲就系、是。譬如话卡林堡咪新夏里多尼亚咯，即系呢个南太平洋嗰边嗰啲咯。 其实 好多移民噶， 亨利都系好似系东欧移民嚟噶嘛。 亨利都系移，应该都系移民嚟嘅。 而家全世界咧最即系叫做咧最顶尖嘅国家都系移民， 美国咯， 美国又好，澳洲又好，你法国又好，德国又好，全部都系多元民族嘅。先至真真正正可以企喺世界顶尖。 你睇下，你唔好讲咩，你讲真，你譬如话以前德国、 瑞士定瑞典，好似话佢当年都系四个不同民族，好多不同民族。 唔系德国咧，以前都好中意讲日耳曼民族啦，但系你而家睇睇而家嘅德国国家队有啲咩人？ 好多佢好多中东人，好多伊朗人。 中嗱，佢譬如话佢有啲咩咧？东欧啊，譬如波兰嘅移民啦，移民后裔啦，另外有譬如话基迪拉嘅特尼西亚移民啦，或者移民后裔啦，佢其实唔止嘅，有亦都有加纳嘅移民噶，一样佢系照收嘅、哦。你睇到而家，你而家嘅德国唔系话好似以前咁样，即系清一色嘅、哦。 所以以前嘅强大不如而家啦，成个欧盟其实就系德国嘅延伸啫。 系咪德法啦，或者 德法嘅延伸， 德法啦， 系好认真咁样讲，强大系因为多元多种族，激发好多嘅思维，即系唔单一啦，谂嘢冇。 啊，陶杰唔系咁讲噶，陶杰嘅话，你话有啲即系呢个伊斯兰嗰啲搞唔掂噶， 嗰啲机枪扫射啊。 咁啊，即系你睇翻德国唔系咁，啲人唔系咁话俾你知咯，系咪先？ 所以佢去到去翻英国啊，翻德国啊，佢咪唔敢讲呢啲说话咯。 系， 因为去到嘅时候惊俾人哋 佢会拉啊。你喺德国讲啲说话系拉 咗佛金。佢法国饮红酒嘅时候，佢够唔够胆咁样讲？佢俾人拉噶嘛。 系，佢喺香港够胆讲。 系啊，喺香港永远都系噶。菲律宾咪仆人之国咯，佢讲噶嘛。是咪啊？跟住咪道歉咯。 到啲人嚟围佢，佢咪作一套古仔出嚟啊！咪又讲西班牙文，又讲成 系啊吓，点样点样咯，兜咯，最叻噶啦， 系 咪啊？因为自圆其说，任你噏，佢系正宗嘅本土派始祖嚟嘅，系咪啊？ 哦，佢可能游过啲本土派添， 差唔多一样一样。 唔系，佢唔系游过，佢睇钱最重要。你今日咁样讲，听下我话嗱，我而家同你讲，陶杰。俾200你啊，冇讲可能200蚊佢都肯噶啦。屌你老咩文记啊嘛！今日开始歌颂伊斯兰教，或者有伊斯兰基金叫佢写部自传，歌颂呢个穆罕默德，佢即刻跪喺度，屌你老母油砖写到晚啊！ 哦，咁呢样嘢系绝对可以嘅。你知唔知喺大概系96、97年嗰阵时咧？嗱，佢同时做紧两样嘢噶。 哦，喺功夫茶写东方功夫茶， 系啦， 就李汉奸就佢写出嚟嘅， 系啦、 啊。跟住又喺苹果写黄金冒险号， 唔系苹未， 我嗰时仲喺明报。 唔系啊，其实癫狗日报啊， 哦系咩？ 系、啊，写癫狗日报啊！屌你老尾啊，黄宗文俾机会佢，冇、啊、出头。 唔系，然之后咧，人哋问佢，你做咩？点解中意咁唔同嘅？佢话我呢只机童嚟嘅啫嘛，即系人哋有我打喺上边，收咗啲咩师傅道咁咪写出嚟咯。 应该或者佢可能系参考咗周伯通左右互搏系嘛？呢个九阴真经里面嘅武功嚟嘅， 系啦、啊。喂，唔好扯太远。喂，最主要今集其实想讲一带一路嘅。 哦，系嗱，一带一路咧，呢单嘢咧系十分之重要一个大生意嚟嘅，一定要讲。因为咧，嗱，香港人可能对一带一路完全冇感觉，但系我可以话俾你知，喺大陆嚟讲，一带一路就变成一个好大嘅商机。因为咧，大陆人你一有接触开大陆人，你都知道啦，佢哋咧系样样做乜嘢咧，都要跟住个国策嚟行嘅。国家定咗个大方向，个个都要去跟住做。就算搵唔到钱都好咧，点都可能拿翻啲嘢嘅。即系喺依度做唔到，可能啊拿翻其他嘢翻嚟做。所以咧，成个大陆咧都系即系浸淫咁喺一带一路嗰种春梦嗰度。 好大嘅幅度。 所以咧，而家就讲大湾区咧就冇噶啦。 大湾区根本就冇人搞嘅，系咪先？ 系啦，因为个成个国家嘅重点唔系大湾区， 系梁振英嚟鸠噏啫嘛。 吓、啊，佢而家最主要咧，讲来讲去咧就系、是、一带一路，系嘛？但系一带一路，你觉得而家出煲到咁大，系有历史性？共产党 系 直头系，即系咧，全世界万国 内朝 系啦，内朝嘅气象，连美国佬都要列席 系 啊，即系 美国佬收到钱，尤其是特朗普，你有着数俾佢乜捻都制啦，系嘛？你话哦，你个女设计时装冇人帮衬，唔紧要，你嚟中国咧，第二日就变，将你嗰间时装店变咗大捻嘅沙华。随时可以噶，中国咁捻多女人，每人指定同你买两件衫，26亿个订单， 冇错， 26亿件订单啊，做捻到你900岁啊，你都未起货啊， 系啊，屌你老味，宣传你为世界第一品牌，所有淘宝净系专卖呢个牌子， 系啊，仲要炒啊，仲有二手市场添啊，即时啊就变奢华啦，即时你有300亿美金嘅身家啦， 系啊， 系嘛，喂，你特朗普起捻只细楼都冇咁多钱啦、 啊，系啊，特朗普有样嘢最叻噶啦，限制所有嘅移民。入口美国，除咗 佢老细， 但系净系女婿，个邪恶老细得 啦。系啦， 呢个独家经营，佢根本上咧就流住中国人嘅血，佢知道咧做任何嘢，做任何嘢就系独家代理。 系啦，有权有权唔用，过期无效。 系啦， 喂，过多几年冇总统做，而家唔嗱一声做晒佢啊？你而家边个够胆夹佢啊？系嘛？啲人话美国总统有制衡，我睇唔到而家有喎，美国系嘛？原来可以一个人可以咁样行，咁样横行无忌喎，边捻个搞？依家嘅咪炒柒咗你咯， 系啊， 系嘛，仲要喺 Twitter 度 恐吓你， 咪捻咁多嘢讲啊， 唔俾采访啦，咁打压新闻嗰啲好严重。 新闻局都净系去霍士度做，其他全捻度报都唔去，又话人哋做假新闻，最捻多假新闻咪你特朗普讲出嚟嘅咯，系嘛，跟捻住又话有几多个女人被克林顿强奸，系嘛，带埋四个女人出嚟，系嘛。屌你老味！ 所以佢同習近平同我哋中國共產黨咪一拍即合咯， 係啊，同一隻型號， 即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冇辦法，冇辦法。 佢啊，話俾你聽啊，嚟緊呢幾年咧，一定同習近平結拜嘅，話俾你聽啊。 係啊，跟住就六九， 係啊，跟住六九互含。 喂，冇辦法，佢呢啲係最，因為佢呢啲生意佬係最容易俾錢買起噶嘛。 係。 嗱，你試下買奧巴馬或者希拉里啊，嗱， 買唔到 就唔得噶啦。 因為商人冇祖國啊嘛，你俾錢我，中國咪我嘅祖國咯。是咪啊？永远都系睇钱看噶，向钱看噶嘛。 我以前做节目讲过咯，我话咧有一种人系信唔过嘅，就系卖书嘅人。出书嘅人系绝对信唔过。点解咧？阿根叔，哦，你要出书系嘛？唉、哎，我听讲你啲书都写得唔错嘅，你想卖几钱本啊？哦，300蚊本咋系嘛？得一版几多本啊？10,000本，我卖你三世嘅书啊！你呢三世人要出嘅书，我同你买起晒，系咪可以即时买起佢啊？要写乜都得啦，系咪？所以咧，任何靠出书揾食嘅人系绝对唔能够信。 即系陶杰就唔能够信。 黄毓民、陈云，任何要出书靠出书卖钱嘅人， 黄远达 绝对唔能够信嘅，因为喂，共产党绝对有能力买你三世书啊，系买你依三世要出嘅书。 唔怪之黄杨达嘅金融刺客喺淘宝同埋喺大陆嗰啲 都有得卖， 够全部都卖， 系啊， 就简体字版， 系啊，好捻简单啫嘛，即系你好明显嘅，所以我话咧，香港有一个行业系绝对唔可以相信，就系、是、一样啫嘛，你有钱，我俾钱你搞捻掂你咯， 啊，但有一样唔得喎，嗰、那个叫铜锣湾书店。 嗰、那个佢唔系去印书嘛，佢系卖禁书噶嘛，佢唔系自己发行 嘛，咪就系搞唔掂咯， 系咪？哦，咁唔紧要啊，而家咪买咗你翻去咪得咯，我唔使买你嘅书。 边个话 解咗你啊？ 系啊，佢搞边个话 买起咗你啊？而家 因为 共书店， 因为共产党冇出呢句说话啫嘛。我而家好简单，你写咩禁书，你出几多版，我全部俾钱你买晒佢。佢出禁书就目标系钱啫嘛， 系啊， 你嗰个想反抗共产党咩？ 系啊，佢为咗赚钱啫。 佢为咗赚钱啊，呢啲书有销路啫嘛。如果共产党啊，有一日佢同佢讲，嗱，我任你写，你写乜嘢，全部我哋三年出晒，帮你出晒，全部我同你发行埋，跟住我全部买晒佢， 系 咪得啦？你一版几多本啊？一版三，何你话头300蚊系嘛？屌你，可以买够你30版 嘅，1,000本就一版噶啦，好捻少嘅啫，随时买。 唔系咯，屌你老咩？你估你黄之墨不文集啊？啊，识到过百，即系过百版啊！而家出到吓、啊，你估你黄之墨，话一世人冇见过咁多啦，系咪啊？唔使翻大学识女朋友啊？ 咁啊，佢发觉另外一班人发仲悭水悭力咧，而家咪好悭水悭力咯。 其实唔系噶，其实调翻转头，而家呢个方法系使最多钱嘅。你要搞到佢上央视，你知唔知央视嗰度？嗰几分钟 几钱啊？ 几多钱啊？值好多亿噶！佢点翻转头搣翻少少出嚟，已经足够买起嚟。 嗰啲生 cost 嘅就唔理噶， 就系因为咁样唔符合经济效益咯。喂，铜锣湾书店直接攞500万就买得起噶啦，佢哋无非要为咗搵食啫嘛。你而家净系嗰度啊，嗰啲时段咧去咗几亿啦，其实系唔符合经济效益。 系啊，咁要用咁多钱买 TVB？系嘛？ 得唔得？佢得唔得？佢要断咗条路啊嘛，所以佢先至要出动咁多次嘢啫嘛。 唔系断路好简单嘅，你一个买，你一个买起咗，第二个就可以咩噶啦？ 佢唔可以个个买噶嘛？ 点解唔系啊？ 可以？点解唔得啊？香港而家啲文化人报馆基本上俾收购晒啦，除咗苹果未买断之外，系嘛？明报已经买咗部分。 佢可能佢心谂。不如笠咗你冇咁烦啊，可能系 笠佢成本高嘛， 系笠咗你嘅成本高嘛。仲有一样嘢啊，买你几闲啫？我哋共产党最多就系钱啊嘛，呢个第一。第二，我唔系买你嘅，我唔止买你，买晒你嘅书，我系买你嘅风骨，要令到你日日出嘅书由禁书变成咗我歌功颂德都得。 系啊，下次你又你自然你 东方一圣人习近平出世。下一本嘅标题就系啦，系咪先？叫东方出一圣人习近平， 跟住填词人写习近平之歌， 系啦，冇错，即系你真系讲笑啊！真系呢个世界， 不咁样写法咧，就冇即系搵鬼睇都得， 搵鬼睇冇所谓啊！而家出边已经系呢个趋势噶啦，个个都做呢样嘢嘅时候，你就唔觉得肉酸噶啦。真噶，一个人做 佢个唔系佢个效果咧，就会慢慢先见嘅。 我想问，一带一路写得太远啦。 我哋翻转头一 都差唔多，差唔多。 我哋翻翻一带一路啦，一带一路咧，嗱，老实讲啊，而家全国咧吓，都系浸淫紧喺一带一路吹出嚟嗰个泡沫嗰度。但系咧，一带一路其实唔系话冇实际效用嘅。第一，佢去嗰啲库存啦，系嘛？ 虽然即系你等于讲高铁。或者铁路债欠债六兆亿六兆 六万亿啫 六兆啦真 系 六兆咁啊但系咧佢又衍生咗好多嘅生意赚钱嘅生意嘅泡沫出嚟所以咧唔系净系睇佢争六兆而系啲六兆咧 你 亦都 你加减乘除做生意加减乘除啫无非你唔能够净系减噶嘛你有啲加咗落去你冇计噶嘛界外利益好多噶嘛 同埋仲有一样嘢咧佢去到阿非拉啲国家或者咧沿线嘅国家咧好多攞咗你钱未必有得还啦但你实际造就咗好多中国人嘅机会。 去到嗰度做生意， 唔止做生意啊，连工人都去到嗰度做嘢。 因为而家中国最大嘅问题就系咧，佢嗰啲出入口咧，其实系萎缩得好紧要。你见到佢哋成日话打台独，有冇打过郭台铭？点样都唔搞唔到郭台铭啊！其实佢哋之前做咗，知道自己笨咗噶啦， 佢有 预言鞋厂。一走嘅时候佢就知道大镬㗎喇。所以呢而家话美国再次强大就见啦呢个郭台铭转头三日后返嚟你一强就要见佢啦。因为间接连直接郭台铭最大嘅台湾嘅加工厂即係电子加工厂係养咗大陆一亿人咪一千万人呢一千万人衍生养嘅人究竟有几多少如果佢哋真係走头亦都话俾你听已经去咗印度㗎啦去咗墨西哥㗎啦去緊美国㗎啦回归緊即係郭台铭嘅投资。佢一起身佢一起唔係佢起佢连带所有佢嗰啲提供功课 嘅。成个产业链 成个产业链。 即係即係上游下游瓜晒。 全部死晒仲有喎依靠佢个工厂周边嗰啲生存嗰啲生意呢 仲有。 全部冇晒。 仲有一样仲有一样要抄嘢又冇咁容易抄。 都系嘅。 係呀好简单啦我都话啦养一千万人其中只不过系六百万女工佢六百万女工失业佢住喺嗰度都买少六百万条。卫生巾啦，扑街！ 我想问，有一个台铭掌控咗 iPhone 嘅生产同埋华为手机嘅生产，都系咪一个颇大嘅比率咧？我唔 iPhone 其实占咗八成噶啦， 而家都仲系，佢都 而家只有八成 揸住。 跟住广达就占咗一成楼，咁另外一成咧就另外一间厂。咁咧其实佢哋三巨头都系，咁但系咧如果做亚马逊嘅咧，就可能广达做得多啲，台湾即系诶 林百 利吓嗰啲咧就佢做得多啲。咁大家分门别类，台湾人有样好嘅，即系中国人嘅传统，即系一去离开咗。离开咗台湾，佢哋就互相扶持。台湾人咧，点解台湾嗰个商会咧，去到边度搞到咁成功咧？就佢扣死晒。你唔好以为广达同鸿海系竞争对手，虽然佢系竞争，大家都做即系 iPhone 啊、iPad 嘅电子加工厂，但系佢哋咧住都要住喺隔篱，买屋啊，喺上海、喺台湾， 即系有个照应， 全部住系同一隔篱屋噶咋，佢哋系。联盟晒喺度，呢张单我虽然同你有竞争，但实际上亦都喺度互惠互利紧。呢、這个真系呢一节讲下又讲完啦，即系今日想唔加多字都唔得，下节再翻嚟 啦。吓、啊、咁快？